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44集。买好了菜结账的时候，边南一看秋意要掏钱包，一把把他推到边上，掏出钱包。 哎，你别动，我来。 我这有会员卡可以用。 姐姐，帮我看看有多少积分了，能换酸奶了吗？ 可以换了，今天换吗？ 换，哥哥，换吗？ 换呗， 我看那儿还能换一整套锅，怎么不留着换大件的呀？ 别想了，有二宝在，永远就只能换吃的，凑够最低那档就换了。 秋燕心满意足地换了一排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乳酸饮料，昂首阔步地拎着走出了超市。回了家，秋意开始准备晚餐，边南陪着秋燕在葡萄架下边下跳棋，一人三个角。边南觉得秋燕大概是下午裂成两半的人格还没重组好，每次轮到他跳子的时候，他都会小声说话。 你说往这儿跳行不行？我觉得可以啊，那就这么跳吧，下回让你跳。好的。 你跟谁说话呢？ 跟自己啊，我得商量着跳，得调度啊，这么多呢。 哟，你还知道调度这词儿啊？ 粥还是米饭？ 粥。 大米粥小米粥？ 小米粥。大米粥吧。 秋意做菜动作很快，也不需要有人打下手，不到一小时几个菜就全上桌了。边南闻着香味儿，棋下不下去了。边南把跳棋收了，去厨房把碗筷拿出来。秋燕已经把秋爸爸推到了院子里。 准备吃了吧？ 还一个青菜炒出来就吃了。 爸爸，你喝酒吗？ 行啊，来点吧。要不要跟叔叔喝两杯啊？ 我大概也就能跟您喝两杯。 秋意拿了三瓶啤酒出来，咬开了瓶盖，一人面前放了一瓶，又帮秋爸爸倒了一杯。 你就这杯吧，医生说了少喝酒。 行。儿子，生日快乐。 生日快乐。 哥哥生日快乐，碰杯。 谢谢。 哎，我得先垫点，别喝了这一口就倒了。我喝点粥啊。 哎，刚用凉水泡着还烫呢，你喝粥要加料吗？ 来点蚝油就行，我不爱喝的。 这什么粥啊？ 大小米粥。 什么大小米，这就二米粥。 知道你还问，你要小米，二宝要大米，就都放了，有意见？ 不是，我爱吃二米粥，我爱吃甜的小米粥。 边南很纠结，他没想到秋意会如此简单粗暴地同时满足他和秋燕的要求。秋意出了厨房，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了，拉过他的手，把一根牙签放在了他手上，转身走出了厨房。 想吃什么自己挑出来。 你狠。 最后他还是决定就用蚝油，盛好拌好之后端着碗回到桌子边尝了一口。 味道还不错吧。 废话，煮一块味道都一样， 口感比白粥强啊，我家保姆做的没这个味道好。 大虎子，干了。 叔，您都喝一半了，这也太狠了。 我就说说，这不显得豪迈吗？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哎，这一句是不是也挺豪迈的？ 边南对着瓶子喝了两大口。虽然邱爸爸说了随意，但他也不能太随意了。 喝完之后，他抹抹嘴。 哎，大宝，今天晚上我要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，你别揍我啊！我感觉我可能要丢人。 嗯，酒量不行，架势还挺粗。 你还说别人？ 哎，听叔叔这意思，你也不怎么样。 别激动。够你倒十个来回了。爸，您是不是该吃点别的药了呀？笑得没完了。 哎呀，今天我高兴啊，我还以为你又要自己一个人煮面吃呢。跟边南一样，像个小孩多好啊。 秋意听了这话没出声，笑了笑，低头夹了一筷子青菜吃。边南本来跟着秋爸爸也在嘿嘿乐着，看秋意这样，嘿嘿了两声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他知道秋爸爸这话的意思，秋意的确有着跟同龄人不相符的成熟，偶尔边南跟他待一块，会有随时被他教育的错觉。秋燕一直埋头吃菜，这会儿才说了一句：“ 我才是小孩，我刚八岁。” 是，你是个特别可爱的小孩，长大了别跟你哥似的那么严肃就行。 我严肃吗？ 是啊。 秋意做的菜味道很好，边南感觉这水平直接能秒杀他家专业做菜的保姆了。大家埋头苦吃了一通之后，就开始边喝边聊，只有秋燕的脸还继续冲着碗。秋爸爸的啤酒很快就喝没了，他还想偷偷再倒点，秋意拿过他面前的酒瓶，一仰头把半瓶多酒一口气全喝光了。 哎，这孩子抠门。 嗯，抠门。 没错，一直都抠门。 秋意笑着进屋，又拿了两瓶啤酒出来。边南觉得自己脸开始有些发热，扭头往自己脚边看了一眼，顿时没刹住，吼了一声： 我靠！ 几个人都被他吓了一跳。秋意咬下来的瓶盖直接掉到了秋燕碗里。 怎么？ 奇迹出现！一二三，我居然喝了三瓶了，看你居然还没重影儿。 心情好啊，酒就喝得多。我跟你说啊，叔叔我年轻的时候。 秋爸爸今天情绪特别好，话也比平时多。光是跟边南说他年轻的时候上农民家偷鸡的事儿，就说了快半小时。秋爸爸是个话痨，这个发现还挺让人吃惊的。边南拿起瓶子又喝了一口。 嘿嘿，我用绳子套鸡那是一流水平，就这样嘚一套，从不失手，保证绳到鸡来。后来就去公园里套圈玩，一块钱十个圈，百发百中，特别潇洒。秋意他妈妈就是这么被我给骗来的。 说到这里，秋爸爸突然没了声音，捏着杯子半天都没再说话。边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赶紧看了秋意一眼。秋意一脸平静地吃着鸡翅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 二宝，给哥唱首歌。 好啊。熟悉的脸孔出现在我家的途中。 这孩子。哎，是什么歌啊？ 镜头里看见你由远而近放大的笑容。 你来个生日歌。 这个就是。 收到礼物的我很感动，原来你为了我的生日惊喜在偷偷的打工。 小爷没去偷偷打工，这歌应该下个月我生日的时候唱给你听。 秋燕喝了点酸奶，比喝了酒还兴奋，又一连串唱了好多首歌， 一直到秋爸爸说累了要休息，他才终于被按下了静音键。边南开始有点发晕，但跟平时喝了酒那种晕还不同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笑多了大脑缺氧，他感觉思维都有点滞后了。平时他对喝酒没什么特别的喜好，就是别人喝他就跟着喝点，控制在自己即将发晕的边缘就停下了。但今天他没找着节奏。秋意把秋爸爸和秋燕都安排睡下之后，他还靠在躺椅里拿着啤酒瓶慢慢喝着。 蛋糕忘吃了，没插蜡烛也没唱生日歌。 还真是扯淡扯忘了，都怪我爸。 边南乐了，冲着他一通笑，笑得停不下来。秋意坐到他旁边，往椅背上一靠，被他带着也开始笑。边南一边乐一边转过脸看着秋意，他很少看到秋意这样笑。秋意笑起来一看就跟秋燕是亲哥俩，眼睛都是弯着的，嘴角不跟普通人似的往两边，而是向上翘着。边南用酒瓶碰了碰秋意的胳膊。 你笑起来挺像好人的。 是吗？ 哎呀，这个秘密都被你发现了。 喝多了吧？ 你大爷，我夸你呢。其实我是想说，你人挺好的，你比我以前想的要好。你酒量也不怎么样啊，我以为你起码两斤的量呢。 我这是高兴，跟酒量没关系。 燕南现在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嗡嗡响着，也听不清想什么，自己说话都跟隔着棉花似的。秋意晃了晃椅子，闭上眼睛。边南撑起身体，胡桃架下暖黄色的光打在秋意脸上，他睫毛轻轻颤着，在脸上拉出一小片阴影。边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真的？也是，你还没开始唱歌呢。 你舌头打卷了。 放屁，打卷的那是二宝的头发。一二三五，我靠，我成仙了。哎，你那边多少？ 没数。 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。 你要不要睡觉？ 一会儿再睡觉，我还要给你唱首生日歌。 好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大宝生日快乐，大宝生日快乐。哎，我还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特别适合你。 什么？ 边南说着抬起头，刚想迈步，就觉得眼前一阵眩晕，踉跄了一下，差点又跪到秋意跟前，赶紧伸手撑在了秋意那张椅子的扶手上，把盒子递到他眼前。 大宝，大宝天天见。 你真想得出来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